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展示年轻人的情感的世界，来聊一聊年轻人的那些情感的故事。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的风采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当然啦，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好了，就是我们博虎点秋香的一个惯有的一个开头话，总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让大家知道怎么看到我们。 是的，因为前几天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有很多很多朋友跟我们留言说，我们嘉宾啊颜值又高又有故事，非常非常的关注哈，非常喜欢他们。 有不少人在我们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没看够，还想知道点更多他们 更多的事情哈，更多的料。那今天我觉得也是，今天是周日嘛，我觉得今天可能一个咱们直播间装不下六个嘉宾全部都来，所以说今天啊，咱们以这种盘点的形式来共同看一看， 让我们两个代劳，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嘉宾的特色。 对，这一周 我们这周的嘉宾都是，你想长得比较好看，这个个性，对，个性又比较鲜明， 对， 性格上啊什么的， 对， 有心软的，有能说话的， 是， 有好强的， 对，有快板的， 对， 快板 freestyle 先生的， 是的，就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款都有，所以说在博虎上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么我觉得首先咱们以回顾的形式，看看本周都有哪些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忆的一些嘉宾， 这些优质嘉宾们。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周一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的是我们的周瑾，他这一期呢是啊，我们介绍他有一个明星脸，这个明星脸大家看看像谁呢？啊，很多朋友说有点像 baby， 有点像 Angelababy 啊，就是那种 是一个有学识版的 baby， 是的，戴了一个眼镜哈，很有文化。 当时我们网友互动的时候也说，一看就是学霸女神款的。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那么周二呢，我们是请到了我们的云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爱宠物的姑娘哈，也在节目中讲述了她跟狗狗之间的故事。 对，她还养了个吉娃娃，我们家也养了个吉娃娃。 对， 一个就是看上去体型小但是脾气很大的一个狗。 看来你俩有很多共同话题啊。 那可不，如果有机会我还想跟云飞聊聊。 且坐且坐哈。嗯，来，第周三呢，我们来到节目中的是我们的林茂啊，一个长得非常中正的一个小伙子， 很壮实。 对，他这期的主题是，对，他非常喜欢关心别人，但是关心别人的形式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话有点太多太碎了，所以他是一个爱唠叨的汉子。嗯，而且这个小伙子有一个特别大的才艺，特别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精彩，那 就是 节目我也有 眉毛舞， 就是他的眉毛 会摆波浪。是的。来，我们周四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的这个留言啊，这是一个长得非常像现在一个当红的小花， 哎，咱们 徐璐， 就两个明星脸了。 嗯，还有吗？ 徐璐已经有两个了。 是， 小徐璐。 对，然后他呢，留言是一个长得很像明星脸 的技能。 对，他就是会做晚餐。这个晚餐呢，是为了给爸妈啊晚上下班住太晚而去照顾他们的一个爱心晚餐。 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年纪来说，嗯，真的是一个为数不多的能给自己爸妈下厨做饭的一个小女孩，特别有孝心。 我相信这也是让很多朋友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厨艺啊！以后爸妈下班晚了之后，可以给他们做一下菜，哪怕是就是一碗泡面。 他给咱们展现的也是一个特别暖的一个小女孩，嗯， 是的， 这期节目做的特别暖心，但是我们觉得就一直在聊他爸妈呀什么的。 对。那么我们的周五来到节目中呢，是我们的美妮啊，她这期的主题是模特来了，不仅长得好看，身材也很好。 这期节目以及这个美女， 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形象，感觉有点稍微有一点点柔弱哈，但是是一个非常独立、非常坚强的姑娘，而且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看法。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一期节目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差萌吧，就是柔软的外表却有一个坚强的内心。那么我们周六中， 她是属于那种女生进了不会嫉妒。 对， 就是顶多就会羡慕的那种类型的女孩，我觉得这也是她一个个人色彩特别强烈的。 嗯，你是羡慕颜值还是羡慕身材还是羡慕坚强？ 其实我更羡慕那个颜值。 颜值。 对， 我刚才 别的都是假的， 一会儿揭晓一下咱俩究竟长得像谁好不好。 行， 来看周六，也就是我们昨天节目中来到的是我们的不一样的新闻先生刘琦。这一期节目中 还记得那个快板 freestyle 吗？ 是，那个是的确非常的印象深刻哈。嗯，就是昨天也是说自我介绍的时候，七分正气三分脾气的一个小伙子。嗯，而且是一个大学霸，比我们高考分数一个高100一个高200啊。 哎，又提醒我 就 八 又 提醒我是又提醒我是那个最低的呗。 对，400、500、600。好，就是刚刚回顾了一下周一到周六的几位嘉宾。嗯，啊，颜值上各有千秋啊。嗯，都有不同的特色， 性格上也是每个都很鲜明，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那现在揭晓一下咱们俩像谁吧。 哎呀，大家觉得呢？嗯， 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明显，很多人说像张信哲，也有人说张卫健哈。 我也很明显啊。 嗯，长得像范冰冰。 嗯，还 是吗？ 还有吗？ 范冰冰，然后呢？我觉得越看你跟梦越像，你跟莫一梦是一款美女啊。 是有说我们女主播很像的。 对，都是非常的美丽哈。我觉得 听这话我可太开心了，因为很少听童哥夸我的。 嗯，对， 认识这么多年了， 一般都是说哎呀怎么缺心眼儿呢。 对，今天怎么又没带脑子出门啊。嗯， 人不说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你这得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哈。好，刚刚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几位嘉宾，我还是挺想问问樊雪哈。嗯，你这几期的节目啊，我们一边主持一边观看我们的回看我们的节目，你觉得哪些嘉宾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的？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那个小徐璐。 啊， 留言 啊， 对， 他是哪个点触暖暖是吗？ 对啊，我就觉得特别暖。就是有我们成年人身上，就是处于20多岁那个人，女孩，尤其是女孩， 没错， 其实现在不能说每个女孩追求物质或怎么的，或怎么样的，其实会更多的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的多一点，或者是忙着去谈恋爱呀，什么的。你看这个女孩在最后那个心事只有你知道这个上面说的时候，也是在说 家人， 想更想去陪陪爸妈呀什么的。 对， 对，给我触动挺大的。 就是总之一切的她的这个行为和性格，我觉得都是受到了很多父母对她的影响。 我是觉得就是挺值得我去学习的。嗯，因为我在平常就是没有很少吧，很少说跟我爸妈主动联系啊什么的。 嗯， 都是爸妈来给我打电话，问你在干嘛或怎么的。有时候我要是忙的话还会嫌他们烦什么的。 那这个毛病得改啊。 那可不， 该吃药了啊。这个毛病也是向我们的这个留言学习。但是留言身上啊，说到留言 言了，咱们就挖一个坑，给他挖个坑。刘岩身上有一个他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感情的习惯，就是遇到越喜欢的人他越会离得远一点啊，越会躲起来， 是个很胆怯，比较胆怯，比较慢热的一个。 对，其实我觉得用他的爱心晚餐可以感染更多的人，不用担心的，真的。 但是讲道理，现在男孩不应该更喜欢这种女孩吗？ 对，就是他的长相也是那种很温柔、很可爱，对， 性格 也是那种 甜美， 对， 然后那种很害羞、很帅那种暖萌女孩的形象，不应该深受我们男孩子的喜欢吗？ 我以为你这期注意力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刘琦和我们的林茂呢，哈哈，没想到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暖的妹子哈。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盘点了这期嘉宾啊，这期嘉宾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发现，其实不管是有人谈失恋，有人谈想家，或者说有人谈什么失恋男友求复合等等， 喜欢一个人会有什么样子？ 对，还有说喜欢宠物的，其实多多少少都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那就是爱。所以今天咱们这个下一个环节，我们的一首歌两颗心，我们来听一首有关于爱的歌，这首歌就来自于萧敬腾，《以爱之名》。来自于萧敬腾的这首《以爱之名》，我觉得也像我们节目中，其实我们节目的这个出发点，我们的目标就是说，希望以我们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爱、关心爱以及找到爱。 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爱。 是的。 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深刻的去理解什么叫做爱。 对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就是说跟爱有关系哈，就是一切的东西都是我们聊的所有的情感话题啊、互动话题啊，以及我们的心事，只让你知道，都是因为爱而发出这样的疑问，然后再由爱的方式进行解决。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吧，我觉得。 我们往期也有提到过这个话题。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是以一个旁观这些嘉宾的一个角度，我们去看看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各位嘉宾 见解， 对不同的视角会有怎么样的看法。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爱上一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樊雪，你这个有过情感经历的，你先来分享。 这有过情感经历的， 是的。 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感受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目光离不开彼此。 嗯， 就是不管是手机也好，或者是我的眼光也好，或者是我每天做的每件事情也好，其实都会想到他，而且都会做跟他有关系的事情。 嗯， 然后可能让自己会变更好，我可能会去学一下怎样去让自己变得漂亮，怎样去做饭，或者是学习一下他感兴趣的事情。 哦，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觉得跟我想表达那点差不多太多，就是说会不由自主的，会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会想到对方，啊，就是爱的这种氛围啊，特别的浓烈，紧紧包围了这个人，啊，有一项科学数据显示哈，说这个如果一个人恋爱了，陷入到恋爱的过程中，可能会用85%到100%的时间，会随时随地的想到。 那所以说，童哥，你是一个占有欲和控制欲比较强的人吗？ 嗯，其实我觉得应该来说都有吧，因为在恋爱过程中都享受对方的这个时间，想做的事情 完全属于自己。 也没那么霸道了。也没有那么霸道，就是说希望能够知道他在做什么，知道他今天的心情是如何的，然后尽快的跟我进行分享。 至少他得像我一样。你的眼里只有我。哎，当时是有一个电影是张柏芝的《河东狮吼》 啊，对，是那个经典的一个台词。 你的眼里只有我，对吧？你说的话，每句都得为我着 想，顺着我啊。 对， 我是开心的时候，你得哄着我，得陪我开心；不开心，哄着 我 开心。 这不我们就在，我记得是2015年盘点一个话题，就是最佳男友的标准，就用了《河东狮吼》这个 对于男朋友的这个标准哈。 对，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其实都有过的一种感受，就 是 爱上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就是可能依赖心更强一点的。 没错。还有一些网友啊，就是我们的朋友也是跟我们交流过程中说，还有一点啊，就是觉得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说发现对方有缺点，可是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发现把这个缺点会进行美化，甚至说完全无视，所以就把这个缺点甚至变成了一种优点，觉得是自身的标记。 你打个呼噜都觉得你在交响乐， 是吧？ 对， 有这么夸张吗？然后 夸张了，但是确实是，就是比如说打呼噜这个事儿，如果我真喜欢你，就不觉得你这个打呼噜是个什么问题了。 会自动 会屏蔽掉。我哪怕是自己给自己戴耳塞，我也不会说觉得你这一点我很怎么样， 很 介意 哈。 对， 这是刚才说， 这就是爱嘛，蒙蔽了双眼。 对，这是一些稍微的积极向上的一方面，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爱上一个人也可能会无助啊，也可能是由于对方的这个冷落的回应，比如说比较冷漠的态度，也许让一个人会比平时中更加的脆弱，可能别人啊，特别是女生啊，特别是女生， 爱是盔甲又是软肋。 对，就是说比如说在微信聊天过程中啊，这个啊说我这个肚子疼或怎么着，这男生简单的回应是多喝热水， 这真的是要判酷刑的，这是我们女生真的是最受不了的。头疼，男朋友我头疼，喝点热水， 多喝热水。 我今天那个状态不太好， 多喝热水。 我今天头疼， 多喝热水。 这种基本上就可以 say goodbye 了，真的姑娘们，基本上可以 say goodbye 了。 但是 其实看你有情趣了。 我站在男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女性朋友啊跟我说今天不太舒服的时候，其实我 除了想到 第一个想法就冲到脑子中，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多喝点热水可能会好一些。其实他并不是可能像女生想象中在应付你，他可能就是我也不是个医生，我也不是个大夫，也不是个专家。 那我再问一下，哥，就在那个感情方面以及跟异性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稍微有一顶直男？就比如说我们说喝热水的这个80%都是直男，你懂吗？ 但我真实回答的时候，我回答的绝对不是多喝热水。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 自己脑子里想。 对，跟你们几个交流，跟子萌啊，跟梦儿，跟樊雪几个交流的时候，我也能发现，就是说这个女生非常非常对这个答案非常的警觉，所以我就自然就领略到了，我不能这么回答。 你是很在意这个的，那说明我们鹏哥是情商非常高的一个人。 还行吧，既然做博虎点秋香，我一档大型情感类节目，我觉得要帮助别人分析问题的话，我觉得自身还是要多关注一下。 小半个情感专家， 可以半个，咱俩加起来是一整个，是不是？ 可以的，可以。 就稍微吹捧了一下自己啊。来，下一个问题是说，就是爱上一个人之后啊，不仅说心理上有一些动心的感觉，有一些不同的感触，那么当然爱上一个人之后呢，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行为，甚至外人看来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哎，这个人怎么突然变傻了，怎么智商降为零了，可能这就是爱带给我们的一种反差萌吧，我觉得。 嗯，那可不，那一定会的，尤其像是我们这种就是 纯情小少女， 温柔的少女们，就是会做一些很暖心的事情。 你比如说呢，港台腔都出来了哦。 比如说就是会做一些小饼干啊， 哦、 明明他吃了饭，但是硬要塞给你，我就要你吃。啊、你要不吃，你就不爱我。 如果男生说我真的吃撑了怎么办？ 不行， 还是得吃啊。 那就秒变脸。对，就其实会做一些好像看上去没太有意义的事情。我明知道你吃饭了，但是还要问问你， 你 吃 饭 了 吗？ 吃 了什么？ 对，还想吃个饼干吗？比如说有爱心的那种， 可能在不恋爱的时候可能并不会自己去下厨去做这个饼干、 哎、 但是一旦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甘愿为他去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精力， 就是想把自己不一样的或者是更好的一面都能够多展现给他。 没错，刚刚我跟一个朋友在 强行让他知道 你这是霸道的爱，霸道总裁爱上我， 强行他知道我爱你。 是，还有一个微信的一个好友，我在微信上跟他聊天，他说我说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哈、啊？有什么行为？他说我会不自觉的，就是眼睛啊，本来可能我在盯着一个广告，盯着一个手机，可是呢，就是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我的眼神会不自觉的往他的身上去转，然后会不自觉的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觉得一举一动可能都被做成了剪影，然后封存在自己的大脑当中。嗯，我觉得这个回答好浪漫啊。 这就很像一个电视剧，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恶作剧之吻》 啊？ 当时袁湘琴给江直树写的一封情书，要说A 班的江直树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每天都能看到你，因为你在哪里仿佛光就在哪里。 天哪， 满分的回答，有没有？ 我还没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听说这部电视剧非常 的 少女、啊、 特别甜，只要看了就想谈恋爱的那种，这是真的，推荐给我们童哥 啊。好，让我感受一下我的内心的温柔哈，温暖， 感受一下恋爱的感觉。 不仅眼神会跟随，当然可能两个人会恋爱之后呢，两个人会互相感染，动作都会变得一致，比如说刷牙的时候啊，上下左右的这个动作和速度都是一样的。 人家都说这个在一起时间长连长相都会一样，你知道吗？ 是，那个可能要结婚离婚之后了。 这个长得好看的和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人在一起，有的人就说哎，你们俩好像最近那个男孩被你带的好看了点儿 啊、哦，颜值平均了一下。 这是我从我身上听到过的话，对，就是。 原来你艾特了某一位啊。好，也是，就是觉得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两个人不仅说行为上一项，真是长相上都有一些可能神奇的地方，一些神同步哈。 生活习惯呀什么的， 对， 包括你浑身散发的气质什么之类的，都会有影响的。 是，这也是爱的魔力。 爱情的魔力。 对，刚刚说了这个爱的感受。还有爱的动作哈、那么其实还有一些不太就是那么的开心的一些话题，就是说爱上一个人之后呢，可是这个人啊冷漠回应，或者说根本就是拒绝了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其实昨天我们在就是这个访问刘琦的时候，也是在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失恋之后，或者说这个恋爱啊无疾而终的时候，你会怎么去走出去，如何让自己缓解一下？昨天刘琦的答案说，让自己去啊多健健身，多跑跑步，然后多听听音乐等等方式，然后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那樊雪，你觉得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来说怎么做更合适？ 我其实是会更多的时间和心力是用来劝自己。我其实很喜欢一句话，是很高兴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 啊。 对， 然后一种平和的心态吧。 对，这我从网上还看到一句话，我存下来了，我分享给大家。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两件事，一件是时间终于将我对你的爱消耗殆尽，另一件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我遇到你。就是无论是我遇到你也好，还是我离开你也好，都是让我觉得毫无遗憾，也一点都不后悔的一个事情。因为它不管是结束也好，还开始也好，都是美好的。 相遇还是离开，可能都有爱的因素，因为这个爱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它可以改变一个人，也让一个人可以变得更好。 其实没在一起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就是在长大之后，其实都已经知道了喜不喜欢、合不合适和在没在一起其实是三码事， 是吧？ 就分成三码事了哈。 无奈的，真的很多。我是觉得啊，就是越来越多的时候，是觉得爱其实也有很多无奈的成分在。 没错，每一段恋爱中肯定都是有遗憾的，但是这个遗憾怎么去看待，怎么去化解，以及怎么去提升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所有的一切，我们今天都是以爱之名进行讨论， 希望大家能够在爱中成长吧。对， 希望大家都能变成更好的自己， 都是我们最大的目标了，算是。 是，那么今天这期以爱之名，我们不仅盘点了我们的嘉宾啊，也盘点了我们那些关注的啊恋爱中的一些互动话题。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再次向我们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的几位优质嘉宾，他们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好不好？樊雪给大家推荐一下， 呼声最高的 几位哈， 美妮， 美妮 就是那个美丽的模特。看照 片已经显示到我们的视频中了， 我们来公布一下她的微博吧。现在我们先来说美妮。大家可以记个小本本之类的，我们在事后也会在公众平台上跟大家公布，再来公布一下的。大家记一下 ZALIKAEON、 好，下一位是， 我们再来看林茂，那个爱唠叨的汉子。他的微博是金林茂，就是他的 名字的全拼， 对，就是他的名字。 好，下一位， 我们再来看那个暖萌的云飞，喜欢宠物的那个女孩。她的微博也是 KUKIYO， 我发现他们的都好难记啊，都好难记啊， 有点难啊，这些都记起来有点难、 对，没关系，我们会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给大家再来公布一遍的。 没错没错，那么今天也是再次的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再次提醒各位，每天我们博虎点秋香都会于这里跟您进行见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 下一个节目是漫游嗨翻天，明天拜拜 拜拜。 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你自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